保本，你知恒隆嗰边嘅老板都讲啦，话要保本保命啊嘛，呢啲咁嘅时势。咁所以今集咧嚟紧八点半过后，我就会同阿神姐讨论一下中旅经济学。其实唔系中旅嘅都听得噶，咁所以大家就嚟紧一定要喺八点半过后睇住我哋 MBO TV， 或者纯粹听住我哋新城资讯台就可以听得到噶啦。好，讲开嚟紧八点半，我同神姐嘅 Ladies Talk 啦，讲中旅经济学啊，咁送多首歌俾大家听啊，叮当同吴若希嘅新歌。谈恋爱， 听你谈到可爱的他，已惯常去消化这一种戏码，几多新结识，天天都神话。听你谈到温暖的家，偶尔还会吵架，天天不变化，不需生自己，天天不变化。说起淡淡道出恋爱于你如闲事，我为了碰到在行那个他潜意不断事，你的爱为何没结尾，也许只因你更喜欢自己，从来没放弃，只想睇清楚那缘分的距离， 金管局提提你，拎咪乱揿。 银行话户口有异常交易，要入密码验证。 有平嘢，即刻咁拎俾钱先。 但咯，呢个 app 就有折扣。 拎胡乱揿错好头痕，资料密码同样要留神。各位街坊记紧，揿拎先谂两谂，咪瞌眼瞓。 重要嘅嘢点知讲三次啊？揿拎之前要谂谂谂， 咪乱揿拎啊！ 晚上八点三十二分，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恭喜晒，今个礼拜卡拉 OK 贴堂嘅系你。 Hello， 大家好啊， 我系 Penny 陈国芳。 识讲，但系能够坚持咧，都系一个好大的困难嚟。 各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求开心。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你都想一起玩？立即 WhatsApp 到卡拉 OK WhatsApp 报名专线。633-97-997。 新城电台 天气报告。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 有大家乐盘菜就有美满中秋，大家乐中秋盘菜闪料上乘，尽显矜贵。依家上网店 itscdc.com 用 PayMe 订购中秋盘菜同食品满500蚊，即享九折，优惠数量有限，额满即止。即上大家乐网店 itscdc.com 订购，轻松叹盘菜，受条款约束。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国事小专家。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以及星期六上午八点，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FM99.7 至102.1，沿途有我 陪你一起过。 新城资讯台。 Perface 医学美容集团带给你年轻美学。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主持清姐胡曼清， 又回到嚟八点半啦，晚上八点半过后啦，喺我身边咧又请到啦神姐啦，哇，南妈 CEO 啊嚟到啦我哋直播室里边同我哋倾下偈啦，哇，分享一下点样可以成为一个更好嘅自己啊！咁今集咧我哋讲到中女经济学，或者叫做女性经济学啊，唔好标签我哋自己做中女啊！我哋人生咧，我觉得已经太多标签噶啦。 本来就是呢，其实男性女性，不过咁而家呢已经有啲文化都好难搞，淨係返男性女性都可以系被标签喎。你本来 biologically we were born女人，但是原来华人一个女人是女人都可能是标签。 因为有几十种的啦。 是啊，而家是啊，真的很恐怖啊。 好乱啊。 是啊，同埋可以揀唔 disclose gender 都得。 是啊，不过呢，在1999年的时候啦，有间大行高盛曾经呢就有一位高级的经济师啦，副总裁叫做松井海替啊，叫做 Cathy Matsui 呢，他曾经就将女性经济学呢就提出，因为能够在女性经济学方面将它发扬光大，创造更加多价值呢，其实是会令到呢经济啦、社会啦更加繁荣的。 咁係啦，女性第一件事是从我哋女性可以投入职场嘅时候个生产力啦、个劳动力啦，待遭后我哋而家嘅女性个个都可以独当一面啦，都可以喺唔同嘅岗位里面成为一啲嘅即係出类拔萃啦，系咪成为翘楚啦。咁喺我哋生活上嘅各方面嘅条件优越咗啦，咁我哋可能系讲緊嘅就系、是、扮靓啲啦。 刺激经济都靠我哋。 係啦，扮靓，喂。讲真喎，真係刺激经济唔係靠我哋呀，扮靓啲啦，食好啲啦，跟住你睇下做运动啦，係咪呀，美容啦，所有嘅嘢。喂，咁我哋因为以前你要伸手问人攞钱你先有得做嘅，佢唔俾你你冇㗎啦，係咪，咁所以你諗下，如果到时哎佢靠咩呀，咁倒不如靠自己搵，因为自己搵而家啲女性都好聪明。 喂，自己搵返嚟嘅洗得爽啲嘛。 啊，仲有啊，你 我有冇见过嫁入豪门嗰啲呢，原来呢嗰啲你嫁咗嗰件啊 ,trusty baby 嚟㗎啦。 都有20,000蚊嘅听讲。 但係有啲有100,000嘅，睇下你嫁边个啦，咁嗰啲唔开得名啊。咁但係呢，你做佢太太你要想攞个钱洗啊，攞几多都要集数噶， 咁你冇办法噶，所以但个问题就系咁嗰啲叫 trade off 啦，即系你攞咗一个 identity， 但系你要付出嘅究竟系乜嘢？人生就咁嘅，加减乘除，值与唔值就你自己计啦。但系而家对我哋嚟讲，一般人我哋自己有咁嘅抉择选择能力嘅时候，梗系选点样可以自己活得更好。 我哋有咗经济自主权呢，其实係令到自己呢有可以有好多空间。 有经济自主权你先至有人生话语权。 嗯。 因为你要点样活，我要点样成，我自己先至有嗰、那个我有 say 呀，即係简单啲。係咪，如果唔系，喂，我都听过啊，以前啊嗰啲真系靠。 我唔鍾意我都仲可以开声。 咪佢直情系连你买问佢攞钱买送佢都问你点解要。点解要咁多，或者煮完餐饭就问你点解得呢啲餸食，因为佢唔会介时，佢唔知道而家一斤菜系几十蚊。 食米又唔知米贵。 係啊，可能佢以为仲系以前嘅几蚊斤菜，话你俾喂，以为我俾100蚊一餐饭你好多，老老实实啦，100蚊一餐饭你叫佢食两餸饭算啦，系咪？咁所以呢、這個， 不如我就嬲得滞啊，一句车埋去。 你自己煮啦，走啦，拍拍攞又走啦。 咁我同你有呢个咁样嘅底气嘅原因就系因为我唔使靠你养啊嘛。咁如果你要靠佢养嘅时候，你除咗喊，抹干净啲眼泪，佢仲闹你喊咩喊？冇饭你食啊，影衰晒头家，好似嗱 喊都唔俾喊， 唔俾。跟住然之后 嗰啲粤语长片， 跟住佢就顺理成章扮门去搵小三啊嘛。 哇，呢个系帮佢开埋条， 冇错。嗱，所以既然系咁。我哋讲紧嘅即系个经济，所以我成日都 但系今时今日唔同啦，你睇奥运会啊，喂男女啊个比例啊，啱啱好都五成 一比一啊。我又头 又唔使特登嘅，我又觉得 我又未必去到话即系运动员系另外一个 story 嚟嘅，只不过我系觉得女性咧，由头到尾我都唔赞成咧系冇办法做到经济独立呢一样嘢。嗱，老老实实嘅，有时我哋自己都要谂下。口里面你就讲话我哋要自主自由要得到尊重。但好多时候有啲女性呢都会觉得，嗱我问你啦，如果你同个男性出街食饭，你系咪真系觉得 AA 制系应该呢？ 唔系㗎。 系啦，你 俾㗎。 我同你啊，喂，你我系男人嚟噶，你唔好将我哋自己嘅性别混淆，话俾人知先得噶，系咪？我哋呢两个都汉子嚟嘅，得我嚟啊，咁样噶嘛。但我讲一 当我哋系女人， 港女啊， 我 OK， 港女，港女直头唔带银包出街食饭啦。 嗱，就系咁啦。嗱， 我见过噶啦，我以前做写字楼工咧，你都应该见得多啊。啲女仔咧，一有男同事咧，冧佢啊，同佢出去食饭。银包都费事拎啊！ 嗰啲叫收兵啊，人哋话即系收埋好多兵。呢个点解？ 我一早已经明金收兵咯。唔系真系唔系好清楚呢样。 唔系我其实应该咁，我知道自己个 value 喺边嘅，我就唔喺收兵嗰度咯。咁所以咧，即系无谓制造咁多失败个案俾自己啦，系咪？咁所以我就反而系睇得到，你唔可以做人做嘢咁打横你嘅，即系话有着数嗰样嘢你就企嗰个边，即系话我哋要去到咩位，我要争取权益，你系女权至上啦。但系去到某一啲。呢位你又会觉得佢养我系应该噶噃，佢俾家用我系应该噶。 好双重标准。 系啦，咁样我觉得又唔得咯。所以最好嘅就系咩咧？都系嗰句，你自己靠自己，你有能力为自己为即系做决定嘅话，你嘅人生去到边你都系自由。其实喂，青青，我哋去到最后，人生都系求一个咩咧？逍遥自在，自由啫。 系啊， 系咪啊？唔使要睇人面口啫，系咪啊？唔使下下嗱，简单啲，你如果你话 得你有自信咯。 喂，个老公唔系个老公唔好。离婚咯，个六份工唔好，咪转咯， 转工咯， 转工咯，系咪先？但系如果唔系嘅话咧，你就会有好多嗰啲咁样样嘅，叫做咩啊？逼不得已啊，又为世所逼啊，跟住又话真系，又话呢样嗰样啊。咁你因为一个人，如果你日日样样嘢都净系喺度谂咩咧，谂理由，藉口怨天怨地， 咪自怨自艾咯、啊。 咁你老老实实，又翻转头，日日翻嚟对住个老婆都系呢种嘅。喂，你系个男人，你都先走先啦。 你俾我自己都顶唔顺自己啦，仲点样顶住半边天啦、啊？ 咪就系咯。咁所以其实你话紧我哋呢个头先你讲嗰个中女经济学，其实嗰个经济学里面其实我哋都要学识嘅就系，首先就系你要搞掂 manage 到自己个 finance，、你先至可以有得讲。系咁而呢一样嘢就系我真系讲咗咁多年，咁多年我都系同大家讲，唔好俾自己脱节啦，唔好日日坐喺屋企啦，唔好将你成个世界嘅重心只喺头，闩埋门就喺头家入边啦。 有啲朋友咧，咩女性朋友就系觉得，咁你咪真系叫我啊，又要 keep fit， 又要扮靓，又要买衫，又要装身，呢啲消费好无谓喎。嗱，我哋都觉得呢啲唔系消费啊。呢啲系投资嚟 嘅，嗱，投资系， 所以咧就系点解话有女性经济学啦？ 就系、是、其实一个人最佳嘅，头先我唔理你系男女吓，其实呢一点已经拎走咗个 label 个标签。其实每一个人嘅最佳投资就系投资翻喺自己度。咁呢个 人哋攞唔走噶嘛？ 嗱，无论系学识啦、知识啦，系咪？仲有美色啦， 仲有几分嘅。 唔多唔少都有啲嘅，咁呢啲咧都系自己要为自己去争取把握嘅嘢咯，就唔系话即系，我觉得人咧最难嘅、最难过嘅咧，就系、是、永远都系要活喺人哋嘅目光评价入边，成日就好似等咩咧，等你俾分数我， 等你帮我做 appraisal。 唔系啊，咪就系咯，同埋仲有其实又点解要做 appraisal 咧？俾 appraisal 系有准则噶嘛，但系其实我哋本身就冇准则噶嘛，即系自己要嘅嘢都唔一样。譬如你又打扮，咁啊嘥钱，咁讲啊，如果你咁嘥钱，唔好食饭啦，食饭都系够嘥钱啦，你饮水都要交水费啦。 系啊， 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个 quality 应该系点样 set 咧？ 我哋唔系要 quantity， 系要 quality， 同埋我哋个 priority 就喺边度咧？我谂呢啲嘢咧喺我哋人生嘅唔同嘅阶段，嗱，我哋即系初出茅庐啦，跟住做到妈妈。但是当中的有没有迷失了自己呢？自己个 我哋自己個人生觀、價值觀，即係三觀啦，同我哋做緊嘅嘢係咪吻合呢？我覺得有好多好多嘢呢都唔同經濟學有關，但係亦都唔止係經濟學咁簡單。 如果你聽聽下，你覺得咦係喎，都有啲迷失喎，咁我哋就掹翻你翻嚟先啦。咁我話青青同阿神姐咧一齊幫你掹翻你上嚟，但係掹翻你上嚟，你點先至可以變得一個變成更好嘅自己咧？咁我哋一陣翻嚟講下啦。我哋話，其實我哋好多自己嘅消費呢其實都係一種投資啊。咁對點樣投資呢？以往呢就有好多我認識嘅朋友呢就係、是、周圍去買包包啦，買名牌啦，買靚衫啦，總之由頭到腳呢我見佢成身都係 logo 嚟㗎喎。但係係咪你成身就係嗰啲名牌嘅 logo， 你自信就係多咗呢？係咪咁樣去加減乘除嘅呢條數？咁我相信阿神姐你梗係話唔係嘅。咁你教我哋点样先至可以累积自己嘅自信，令到我哋呢一班女性呢，或者唔好做个界定男性女性，令我哋活得更加有自信，同埋呢係变成一个更好嘅自己啊。 好啊。 做节目搵 AI 就得。 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0%。 真人发声先好听。即打31209988报读新城电台同香港都会大学呢批十班广播节目主持及制作专业证书课程，资深广播人教你靠自己做好节目。 你最近忙唔忙啊？生活就算几忙，都要好好照顾自己身心健康，先可以继续行得更远更前。想健康走过人生每段路，每个星期一放工后留少少时间俾我同俾你自己啊！逢星期一黄昏6:30至7:00，理事会节目时段内有我啤梨同你约线健谈，健康关你事之约线健谈，由辉智赞助播出，辉约线长健智。 息息元皇大仙寺香火鼎盛，百年来积极服务社区，同香港一起成长。星期二上昼9:00至9:30，在原来生活好快乐时段内会介绍他们的各项善举。今个星期请来李耀辉监院介绍国庆75周年非遗会瑞彩灯节的活动。 如果一班后生仔围炉吹水，你估下他们会倾咩？ 系阿姑啊，咁我既然系咁 ，ENTJ 咯，系 咁啊 ，ENTJ 人咧系非常之有效率啦，充满活力啦，自信啦，意志坚定啦，充满魅力嘅呢个优点嚟嘅啫。 呢刻完咗冇缺点嘅系。 Okay. 可能识嗰个人咧，我如果我真系中意佢咧，我系会睇唔到佢其他缺点。 所以我啲 MBTI 啲缺点咪睇唔到完全。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00至5:00 ，FM99.7新城资讯台，嘉嘉、T-Max、JY 揾埋啲朋友一齐由外太空倾到拣老公，预埋你啊！ 主持清姐胡曼青， 好，今集咧倾心倾城，我哋翻到嚟啦，系又讲下女性嘅经济学，咁啊同阿神姐讲开啦，话诶好多时咧有啲女性咁啊都系觉得自己系咪消费。摆咗好多 logo 上身，不断咁买名牌，咁啊着到成棵圣诞树咁，咁就相当于你自己嘅价值咧。我哋嘅价值系咪用名牌嗰个价值嚟去加上去嘅咧？ 嗱，其实讲到底咧，都系同自信有关，因为你自己 有名牌咪有自信咯。 咁但系自信都系。嗰、那个如果你嗰个名牌系用钱买翻嚟嘅啫嘛，你有钱就嗱咁讲啊，你买得起佢买得起，系咪？咁但系你买得起，喂，你都系用紧嗰只马车仔啊 ，sorry， 我用嗰个系限量版，跟住你话你嗰个限量版啊 ，sorry 啊，我嗰个系鳄鱼皮版， 点斗啊？ 咁所以你点样斗啊？咁你永远都系咩咧？你其实一开始咗呢个游戏咧，你系永远都系自己处下风，你永远都系被比下去嗰、那个、 哎，万劫不复啊！ 系啊，你永远都会被比下去，而当中咧你越嚟越迷失， 有比较又有伤害， 冇错，你嗰个比较完咗之后，对自己系完全。 冇理不得，只会越嚟越迷失。 你搞到我咧，如果你问我点用都理唔过你嗰啲嘢，咁我咪越嚟越冇自信。 但系你唔记得咗，有啲嘢咧，其实系可以不费 吹灰之力， 唔系系要出唔止要洪荒之力嘅，不过唔系用钱去可以买得到个价值嘅，就系、是、其实你自己每一个人都系自己个名牌嚟噶嘛。胡孟清系咪一个品牌？系， 系啊。 张慧敏系咩一个品牌？系， 啱啊。 咁而呢一个品牌，即使佢有个人喂都咁啱叫胡孟清，亦都咁啱叫张慧敏都好啦。我哋都系独立嘅个体，只要我哋我咪每一个人嘅手指毛系一样噶噃，咁我哋就系最好嘅自己。个分别系你将钱去买一啲人人都买得到，投资落去一啲人人都买得到嘅名牌，而呢啲嘅名牌今日系名牌，听日佢可能未必系啦。今日系2023 ，sorry，2024， 人哋已经着紧2025啊，大佬你点搞啊？咁但系如果我哋呢个名牌，你将佢 invest 落去我哋自己度，随住年月年岁月长，我哋增值嘅、哦，我哋增长咗智慧，我哋增长咗知识，我哋对自己人生有阅历之后，我哋会去审视自己嘅人生，究竟我要嘅系啲乜嘢？然之后无论得失、成败、悲欢喜乐，我哋都喺个人生里边经历咗咁多嘢之后，我哋会变成咩？变成蜕变复，喂，真系变成一个更美丽、更精彩嘅自己、哦，好似一粒宝石，好似一粒钻石咁，我哋不断地去打磨。 雕琢 好似珀玉咁，你见到佢咁，但我哋磨咗之后，哇，原来系一个点样嘅形状，我可以系额，可以系任何嘢都黑。其实人应该系咁啊，你即系我哋本来就可以系女人，我觉得真系最大嘅优势嚟嘅，亦刚亦柔，亦正亦邪都得噶噃。 其实咧，阿神姐，我觉得真系好同意你讲，我哋唔应该咧用啲名牌咧嚟去将我哋自己打造以为自己系名牌，因为最终我哋 喺个额头度系咪好蠢咧？ 最终我哋咪变咗名牌奴隶咯。 同埋仲有，你谂下咧，有时自己谂下， 我同你，我哋自己都系喺度不断咁样经营紧 自己个品牌咯。 系啊，积累紧 ，build up 紧我哋自己个 brand 啊嘛。 我日你谂下，我日日你个品牌啦， 将自己打造成名牌。 见系你呢个节目，我先醒大家，因为本身跟我学 personal brand building 咧，都真系唔平嘅。但其实我哋做一个 brand building， 或者我哋自己要做一个 brand， 好多人就会觉得我都唔系你啊嘛，我又唔系你，咁你梗系唔系我啦。 我又冇你咁高，又冇你咁靓。 啊，呢、这个唔使讲噶啦。 冇你咁好人脉。 咁但系个重点系人脉本来有噶，系咪？老实讲，我生出嚟我唔理自己，哇，爆到成面暗疮，一面痂又唔理，跟住个头又由头扣面嘅，系咪？讲嘢仲要有口臭，又唔刷牙，又唔剩嘅，咁你几靓都冇用。是咪反而就係我哋要去諗下嘅，就係我哋成为一个品牌，每一个人都系自己嘅品牌嘅时候，諗下问下自己，如果你系一个品牌，人哋諗起一啲乜嘢 quality 会諗起你嘅。諗起咩？諗起专业，我相信会諗起我哋两个。是咪要諗起一个妈妈，即系一个 辣嘅。 是啦，一定系諗起我，唔使想都会諗起佢，因为好多时候一啲辣妈嘅节目呢唔系佢系我嘅，或者我哋两个一齐分别喺唔同时段。诶、哎，上一个咪就系胡孟清咯，咁下一个系我嘅。咁所以呢有好多嘢你自己要去諗下，喺呢个人生或者你而家呢个阶段入面，你如果系一个品牌，人哋你呢个品牌有啲咩特性特色，人哋一諗就諗起你。如果你话冇啊，嗱冇，咁你唔可以怪人哋唔记得你，因为你什么都不是。 你冇用心去经营咯。 冇错，咁嗱呢个有啲似翻转头讲阿妈嗰个角色啦。当你乜嘢都系任劳任怨啊，嗰啲冇 value 噶嘛。咁同埋原来问你，其实你系咩？你什么都不是。咁你究竟是什么咧？ 系咯。 咁所以呢一点咧就系大家要去谂啦。譬如如果喺工作上下，即系如果我哋话职场上，人哋谂起咩咧？可靠会谂起你啦。 系啊。 系咪啊？或者系，但系你话我勤力谂起你嗱，勤力只牛都好勤力噶。 但系牛最后都系俾人劏 嘅，冇错。所以你要谂下，原来你嗰个唔系叫勤力啊，你嗰个叫重复劳动啊，因为你冇令到件事情提升嘅。咁所以你就要去谂下啦。喂，有创意佢会唔会谂你咧？系咪？或者你会有你会好投入嘅，你好有感染力嘅。所有嘅呢一啲都系一啲嘅你自己个品牌嘅一啲特色。咁所以你其实每一个人个 brand 注定唔一样啊。 系啦，总之就要嗰度力说服力啦。感染力啦， 冇错， 动员力啦， 仲有你有冇感动到自己咧？ 啊，系、哦、感动人必先要感动自己。 但系好多时候我哋咧就好挂住就去感动人，但系咧话头先你讲话周身名牌，点解啊？因为好想人哋睇得起你啊嘛。如果你本身就睇得起自己嘅，你会唔会因为我今日见到人哋成身名牌戴到哇十卡八卡，我只手空 hell 嘅，我即刻觉得自惭形愧咧？会唔会咧？ 冇噶，因为我啲钱咧而家唔系使喺呢啲名牌上高噶，我已经。即系我觉得已经升华咗过咗嗰个阶段，唔需要啲名牌咧嚟去帮我包装啊，因为我已经系名牌啦。 系噶、嗯，我都系咁讲啊。 系啊，咁但系我啲钱用咗喺边咧，令我变得更加正咧？ 就系 摆喺入边啊，即系嗱，简单啲，食好啲， 嗯， 着啦，唔系一定要着贵嘅嘢， 因为而家好兴有个字叫 wellness 嘅 ，yes， 嗯， 就系要着好啲，仲要一个即系食好啲，或者对自己好啲，拜咩咧？件衫唔使贵。但系个质地好，材质好，我话俾你，我以前咧咪贪靓咧，哇！嗰啲名牌鞋其实真心啊， 我见你有一期咧，真系 我都着过唔少嘅， 全部都系名牌， 全部都名牌鞋。但系我话俾你听，冇一对舒适嘅，对对都夹脚嘅， 有啲线 嘅，唔系夹前面脚趾咧就刮脚踭嘅，真系痛苦。所以 有啲个鞋底仲好易烂嘅添， 喂，甩都试过啊！你唔好以为对鞋贵就有用啊！所以其实原来越贵越靓嗰对鞋咧就越刮脚。咁反而呢就係、是、你会开始点解你要咁做呢，因为我都曾经试过圣诞树嘅日子嘅，我唔好话冇，因为我哋当年初初喺中环开铺头，人哋唔识，即係我哋做 headhunt。 我哋初初喺中环 係啦，你明白 做 OL 嘅时候， 你 其实你行过晒呢啲旧路。 係呀，因为你行出去，尤其是我哋行出去，我希望人哋知道我系 somebody 啦，咁你就好多时就会去諗緊嘅，就係我用个咩名牌。 香港地 系 好衰嘅，先敬我衣后敬人。 但系又咁事而 世，你有冇见过咧？同人哋倾偈咧，开会啊，人哋咧嗰啲眼神咧，哇，嗰啲目光，你觉得射紧埋嗰啲激光咁样望下你戴咩表啊？ 但系以前咧，我觉得呢个都是而世亦嘅，因为以前咧啲人就会睇你呢啲，但系反而而家咧，我觉得系比以前好咗。 我而家唔使戴咩，哇，左手伸一伸又话要贵过你全身， 唔使，我 戴咗运动表。 喂，我直情冇啊！嗱，我哋而家一定不离手嘅系咩咧？机不可失，就系我哋个手机啊嘛。咁你有手机就睇到时间。咁其实戴啲表嚟做乜鬼啫？咁所以个问题就系、是，如果人哋会唔会质疑你？诶、哎，你冇钱买表啊？咁样，我话俾你，嗰阵时咪话阿成哥戴卡西欧嘅，系咪？咁你唔可以，你会唔会因为阿成哥戴卡西欧，你就觉得阿成哥冇钱？嗱，两个李嘉诚都大把钱，系咪？咁所以呢个唔系而家呢一个社会，我觉得比以前好好多。 同埋咧，我而家戴表咧，我唔系话睇时间嘅，而系咧最重要，我系将 望住个心跳， 系啊，望住心跳啦、血压啦，同埋我系做好多种唔同嘅运动咧，佢都帮我咧度到。嗰个有个 meter， 所以而家我呢个咪重视我嘅身体多过我嘅外表咯。 嗱 ，wellness 绝对系，其实即系我都话啦，即系你点样去努力活，系养人哋对眼，我就宁愿努力去活，我选择系咩啊？养自己个心同埋身啊，系咪啊？即系我话总有办法，用到我都系咁讲啊。你重视啲乜嘢，你咪会摆个资源去咩咯？ 由内至外靓翻出嚟， 冇错，即系话你喺出边。我都试过讲过啦，嗰啲咁嘅化妆小姐咧，话哎呀，你啊，你啲皮肤唔够好，我望一望佢，我好似我靓过你喎。咁所以最紧要系咩？ 化妆小姐咧，佢哋有一个共通点就系好多化妆啊嘛。 但个重点系 化妆化得太重，变得乔装 啊。唔系嗰个变面具添啦，直情。 咁啊，事实上化妆，我觉得与其不断咁样好厚好厚咁搭粉搭粉搭上去， 我其实喺入边。绽放光芒系咪争好远？ 点解唔可以令到啲皮肤 firm 啲、实啲，望落去嗱？我哋之前都讲过，神姐真系零毛孔噶，佢可以话啲皮肤嘅质地咧，个肤质系好好。哦，你话佢天生丽质都啱，但系佢后天嘅保养咧， 痛下苦功你哋睇唔到。 系啦，哇，真系冇话人哋话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其实啲皮肤呢 都一样要啊， 一样要好多功夫。 面皮厚啲都有帮助嘅。 同埋当你嘅皮肤啦、身体啦健康啲，佢係可以真係从内呢发放到外边，成个气质呢就已经返咗嚟啦。 冇错。 嗯，咁所以大家听咗我哋同埋睇咗我哋今日呢倾心倾城呢个节目嘅时候，年轻美学啊嘛，点样令唔系年轻人听嘅美学啊，系讲点样 令自己年轻嘅美学， 身同心同面貌都更加年轻嘅，所以我哋呢一定要送啲礼物俾大家啦。咁呢就送出一个由 Perface 送出嘅$288嘅黄牌6 Pass Laser， 同埋仲加送多一样俾你，就系、是、呢一个胶原嘅眼袋枪，哇！呢下真系好犀利啊！我觉得你眼 bling bling 咧，如果下低多咗个枕头，多咗个眼袋咧，就会好丑样噶啦。但系咧，佢会俾翻你一个靓样，一个 bling bling 眼，哇！可以睇晒，唔好下下。我知道韩国嗰边咧，好似早前咧 兴 卧蚕，兴呢啲。 喂，眼袋同卧蚕系两样嘢嚟噶，姐。 诶、哎，原来两样嘢嚟噶。哇，咁眼袋系眼袋，你唔好夹硬 先 话自己嗰个眼袋咧系卧蚕， 系乱嚟， 系啊。眼袋如果积累得耐咧，就真系好难翻转头嘅。所以大家一定要打呢个热线啦，抄低佢 9651-5616 9651-5616 5616，哇，里面好似蕴藏咗我嘅出生日期。 係喎 ,616。 係啦，哎呀 ,9651,5616, 记得打你电话啊，因为呢 ,Perface 今日又送大礼啦 ,288元嘅黄牌6 pass laser, 加埋一个胶原眼袋枪俾你，男女都啱用㗎。 以上环节由 Perface 医学美容集团